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23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西安全面加强管控措施，全市小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 京城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铺防范区完成第二轮核酸采样工作。 从12月下旬起，北京启动冬季家庭灭虫害活动。 国内方面，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发生4.2级地震，无锡等地震感明显，上海有震感。 北上广江浙税务局发出通告，要求网络主播限期自查，以从轻处罚。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鼓励无偿献血需要增强献后的保障机制。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消息，欧洲疫情严峻，各国严阵以待。 财经资讯，北交所注册制第一股微博液压启动网上申购。 前沿科技，我国将在青海冷湖打造国际一流天文观测基地。 旅游文化资讯，国家大剧院昨天迎来院庆日，两大展览同日开幕。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下面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来进入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西安的疫情啊。连日来呢，陕西西安疫情持续蔓延。昨天，陕西省和西安市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陕西和西安疫情情况和应对措施。 在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1号全天，陕西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目前都已经转运到了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自12月9号以来，陕西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9例，其中西安市143例，延安市3例，咸阳市3例。同时，相关病例还外溢到广东东莞、北京通州、河南沈丘。经过专家研判，西安疫情已经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 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峰虎介绍，经过综合研判，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封控区之外发现了阳性病例，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下一步，西安将会实施疫情防控提级管理，全面加强管控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强交通管控，坚决守牢疫情外溢防线，倡导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市。交管部门在一厂五站和国省干道、高速路口等加强查验，对非必要离市人员进行劝返。确实因为特殊原因需要离开西安的，需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还要提供单位接到证明及相关的审批手续。 第二是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的管控，大幅减少人员流动，除防疫需要和民生保障之外，非生活必需场所暂时停业，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超市、便利店、医疗机构正常营业。 三是进一步加强小区村组管理，坚决遏制疫情传播。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每户家庭每2天由1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家庭成员一般不外出，外出需持单位、社区开具的证明。 第四是进一步做好市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据介绍，目前西安全市的粮、油、菜、蛋、奶等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五是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疫情虚假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介绍，以上5条措施从今天0点开始已经实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根据央视昨天晚间的报道，为了及时有效发现和控制传染源，阻断疫情的传播，西安开展了全市第二轮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本次的筛查一共发现阳性人员127例，已经转运到了西安市的定点医疗机构诊断治疗。今天，西安会启动实施新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本次西安疫情来势汹汹，有两个热点问题备受大家关注。一是西安市部分医院暂停接受就诊患者，需要到医院透析的病人呢，如何得到有效治疗？第二就是考研日期临近了，如何有效地保障考生能够顺利参加考试？对此呢，相关方面也给出了应对措施。 在陕西省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陕西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杨宝利介绍说，目前卫健部门已经指定了西安高新医院作为近期隔离管控人员血液透析定点收治医院。除了设立定点医院以外呢，陕西省卫健委还协调了西安交大一附院和二附院等省内的医院，为血液透析者开通绿色通道。 除了透析病人之外呢，卫健部门还关注到了封控区、管控区等特殊区域的孕产妇、儿童、肿瘤、急症患者等特殊人群的医疗需求。目前省市正在确定定点医院进行救治，随后公布。 而考研呢，是考生一个大事儿啊。参加考试这样的问题，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已经做出了妥善的安排。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西安记者温超的报道。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在21号的晚上发布了2022年陕西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那么在公告中，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呢，分类做出了7项的安排。那么这其中就有我们关注的，如果因为疫情到不了西安参加研究生考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对于无法抵达西安参加考试的外省考生呢，由报考院校协调兄弟省市有关院校代设考点来组织考试。那么因为疫情无法离开陕西而滞留西安的考生呢，将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的考点来借考。还有有的考生呢，是因为疫情无法抵达西安以外的陕西省内的8个地市的考点考试，那么他们呢将被安排在西安外事学院的考点借考。对于被这个疾控部门确定为 B 类和 C 类密接的考生呢，原则上在考生所在的集中隔离点采取送考上门和单人单间的方式来组织考试。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市，昨天下午呢，出现此前首例病例的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开展第二轮集中大规模核酸检测。本次呢，共准备了37个采样台，4小时完成了17000多人次的检测工作。之前开展的第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 疫情发生之后呢，宋庄镇严格按照北京市和通州区关于出现局部散发病例后社区村应急处置措施的相关规定精神，针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有序地安排推进核酸检测工作。工作人员每隔2小时送一次检测样本，确保尽快拿到核酸检测结果。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2021年12月下旬起，北京统一开展以灭蟑为重点的家庭灭虫害活动，活动将持续到2022年1月28号。 据介绍，本次家庭灭虫害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呢，是第一次灭蟑投药为2021年的12月27号到31号，巩固加强投药时间是2022年的1月24到28号。 本次家庭灭虫害活动以灭蟑工作为主，坚持环境治理和物理化学治理相结合开展杀灭控制工作，按照社区组织发动、家庭按需购药、全市统一行动为原则，以居民社区为重点，尤其是群众投诉较为集中的、受蟑螂侵扰较多的社区，开展全市性的统一灭虫害活动。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从今天起呢，在北京购买电动自行车之后，居民只要通过北京交警 APP 手机拍照上传相关的申请材料，然后呢填写车辆相关信息，就可以实现个人信息的在线认证、车辆信息在线核查，随后到线下直接就能够验车发牌了，真的是免去排队等候时间啊。 本市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已经在今年10月31号结束。今年以来呢，市民的电动自行车置换需求集中释放，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量大幅上升。截至目前，本市交管部门累计已经为370万辆电动自行车办理登记上牌。 前段时间每每路过这个有资格登记上牌这样的交管站哈，总能发现大队的人马在那儿排队，天也很冷，大家很辛苦，这回能够自己在线上传很方便。 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程厂通路啊，就是大厂到通州北京段河北段昨天同步开工建设。河北省廊坊市大厂线进出北京副中心呢，又多了一条重要的联络通道。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到现场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听报道。 厂通路北京段从通州区春明路至北京世界，经潮白河跨河桥与河北大厂线相连。北京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全长7公里，是两上两下，设计标准为1级公路，同步建设潮白河特大桥一座，全长1.6公里。厂通路建成后，将成为河北大厂线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预计2024年上半年同步建成。 承担厂通路北京段施工任务的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项目经理刘峰介绍， 我们所在的位置位于垮鱼沟西侧，主要施工内容包括路基土方、路面工程和桥梁工程，春节前进行路基的处理，增加地基的承载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进行土方施工。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线规划建设连通道路14条，目前10条已经建成，包括4条高速公路和6条普通公路。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厂通路在连通之后就达到了11条，还有3条道路在未来几年内也将陆续连通。厂通路北京河北段同步开工建设，是对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全力推动，也是河北北三线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承接疏解、协同联动、一体化发展的具体落实。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进入到国内资讯，先来看一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间9:45，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当地震感强烈，无锡、苏州、扬州等地震感明显，南京、上海等地也有震感，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震后，江苏省地震局立即启动了地震应急3级响应，并且先后派出3批地震现场工作队赶赴常州市天宁区，开展灾情调查、流动监测、科学考察等工作。经过研判，原震区未来几天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比较小。 受到地震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和铁路运输安全，铁路部门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加强线路设备设施巡查，对沪宁城际、京沪高铁、京沪蓟有线等线路部分区段进行封锁检查。受此影响，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具体详细的信息呢，可以看一看车站公告，或者是拨打12306的铁路客服中心电话咨询，以便您合理的安排行程。 再来关注昨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上海市税务局、广东省税务局、浙江省税务局、江苏省税务局相继发布通告，说为进一步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请此前还没有关注自身涉税问题或自查整改不到位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抓紧对照税法及有关通知要求自查自改，并且于2021年底前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税务部门将会依法通知要求从轻、减轻或者免于税务处罚，对仍拒不自查自纠或者不彻底的，税务部门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那到了昨天晚间呢，贵州省税务局、深圳市税务局也发布通告，要求明星艺人、网络主播在年底之前主动报告或者纠正涉税问题。 疫情防控方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在排查返乡人员时发现了4例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属于西安自驾返回沈丘的人员。目前沈丘县内的学校都已经停课，上下沈丘的高速已经封闭。 昨天晚上， 沈丘县公安局发布通报，这四人在陕西省西安市已经进行核酸采样结果带出的情况下，没有执行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于当天晚上10点左右驾车离开西安，12月19号6点左右回到沈丘，而且在流调人员调查时隐瞒相关情况，有引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严重危险。沈丘县公安局决定对这四人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再来关注教育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一级巡视员郝峰林表示，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总体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其中的优良率是由2016年的26.5%上升到了目前的33%，各学段学生的超重和肥胖比例、视力不良率比例都是逐年下降的趋势。 谈到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郝峰林提到，要以加强学校体育教学评价为导向，要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的提高分值。另外，还要大力推进足球、篮球、排球、冰雪运动进校园，要建立完善的校内竞赛、校际联赛和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中小学体育竞赛体系。 发布会上呢，教育部还介绍，2022年全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报考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因为擅自收录学者论文被法院判罚赔偿一事，知网前段时间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昨天呢，有网友发现，中国知网已经大幅下调硕博士论文、学位论文的下载价格。随后呢，中国知网官方网站以及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一信息。 此前呢，中国知网上的硕士学位论文下载费用是每本15元，博士每本25元，这让不少网友直呼用不起知网啊。但是价格下调之后呢，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下载费用分别为每本7.5和每本9.5，跟之前的相比要下降50%和62%。 对于这次价格的下调呢，大量的网友还是不买账啊。不少网友说了，这个论文查重费什么时候能下降啊？ 是 为什么在知网下载自己的论文还得花钱呢？还有网友说，希望国家可以打破知网垄断，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学术环境。 收了钱也没见给作者呀。 嗯，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20号，北京日报刊发了11月26号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北京市献血条例。条例明确，提倡18周岁到55周岁的健康个人自愿献血，既往无献血反应多次献血的健康个人，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献血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同时，条例还加强了对献血者的服务与支持，对献血者发给献血证书，给予适当补贴，发放献血纪念品，征得本人同意后向社会发布光荣榜，卫生健康部门授予荣誉徽章，并可以举荐参加先进人物评选，给予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用血优惠，在保障极危重症患者的用血前提下，对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优先安排临床用血，鼓励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的管理单位给予献血者优待，单位应当为职工献血提供便利，可以给予适当补贴、奖励等。那么您愿意参加无偿献血吗？您对参与无偿献血还有哪些顾虑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支持这个无偿的献血，自己的顾虑主要是献血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安全性，以及献血过后的所有血液的这种用途以及公示情况。 献血对于人的健康影响呢不完全相同，所以呢也不宜一刀切，用各种各样的奖励和激励方式来鼓励大家献血的方式呢，我觉得可能更符合献血的本质。 但是长期以来呢， 自己和直系亲属异地用血的规定上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保障，这都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我想我们国家的无偿献血事业才能够得到大力的提高和推进。 应该加大对无偿献血者的补助啊，包括钱，包括物， 用荣誉，用适当的奖励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献血。我觉得这个不管对个人、对医疗机构、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儿。 1998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确立了自愿无偿献血的基本原则。以1998年为起点，到2020年，全国无偿献血人次从32.8万提高到了1553万，增长了47倍。今年1到4月份，全国无偿献血人次也达到了511.9万，献血量是884.5万单位，共1769吨。无偿献血人次和献血量比2019年的同期都分别增长了4%和4.5%。在大力宣传倡导和社会各界，尤其是献血者的无私奉献之下，我国的无偿献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基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事实上人口众多也意味着血液的需求量也会增大。来自2015年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无偿献血率仅为0.1%，到2015年全国献血率才达到了10%。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献血率达到10%至30%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的需求。可见我国的人口献血率并不高，长期以来我国血液资源一直紧张，缺口很大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人类已经发明了一些血液替代品来做大量供血紧急使用的急救章，但人体自身产生的血液依然有着不可替代性，依然是临床使用最有效最直接的血液供给方式。那么作为人口大国，我们的医疗用血缺口究竟该如何补足呢？我想除了继续加大健康献血知识宣传，倡导科学健康献血之外，很大一部分工作应该放在献血之后的社会关怀上。我本人也献过几次血，但当我的直系亲属需要临床用血时，说实话的确没有当初献血时被告知的那么顺畅。而对于身处他乡的人来说，在异地献血能否在家乡被承认，从而使家乡的直系亲属受益，依然带给了很多献血者困惑。而往往这种困惑障碍会直接导致很多献血者丧失了继续参与无偿献血的热情。而一些地方献血前一张脸，献血后又一张脸的做法更是容易让人寒心。要想让我们的献血队伍不断壮大，吸引更多符合献血条件的人参与到献血队伍中来，增强献血者的单位社会荣誉感是一方面，做好献血者献血后其个人和直系亲属的相关保障，尽快建立一张全国范围的血液调配信息网，能够形成一地献血多地使用的用血机制，并将用血优先机制落实到位，才能让更多健康无私的热血汇入到救死扶伤的洪流中。血液是人类宝贵的医疗资源，即便是已经存在人工血液的今天，它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你我献出多一份热血，就有可能多挽回一条宝贵的生命。社会也应将无偿献血者的行为与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等行为同等看待，来予以他们支持、奖励和褒扬。当然，这里我必须要补充说明一点，我们倡导的是积极健康的献血，反对无限制的放大给予献血者的物质与社会福利奖励，以避免助长一部分不健康献血甚至是恶性献血行为的出现。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小小勇气献爱心，让生命不再空白。 从没见过衷心祝福你。 传递爱情无偿献血，共情一片蓝天。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天气吧。 今天早晨啊，四五点钟开始，那么到现在啊，这部分区域下了小雪或者零星小雪。这个其中啊，大兴石景山这地方降雪较为明显点，像大兴，降水量达到0.3毫米，像地面，还有一些积雪。那么目前这个小雪啊，看零星小雪还在继续着，预计这种，零星小雪或者小雪到11点钟才能结束。由于气温比较低，那么在这降雪也会使得这个道路比较湿滑，再加上能见度也比较差，那么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驾车外出要注意减速慢行。 嗯， 那么今天中午之后啊，就是10点11点之后啊，天气继续维持阴沉，风不大，但是今天这个阴沉啊，这个又天气阴沉，光照比较弱，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度。并且呢，很多地方，但包括城区的平原地区的地方，最高气温在0度或者以下。那么今天白天这个天气阴冷，今天夜间看来这个天气啊是阴转多云，预计呢这个还会有小雪或者零星小雪天气。这个降雪时间段啊，现在看在今天的22点到明天凌晨4-5点钟这个期间，今天这个夜间这个降雪看来要明显点儿。大部分这个降雪啊，就是小于1毫米，就是地面会见白。 嗯。 但是西部像北部地区这个降雪要明显点，降雪有1到3毫米，局地可能有5毫米左右。 嗯。 那么今天夜间大部分时间继续维持比较差的能见度，那么这种情况对大家的交通出行和影响比较大，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嗯。 好的，感谢张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嗯。 非常感谢张工的详细介绍。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东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再来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高压底部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天气阴冷，有弱降水出现，登山气象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外出登山。 洗车指数，京城呢会陆续迎来降雪和大风低温天气，所以也不适宜擦洗车辆。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预计23到26号北京地区将会出现寒潮天气，过程最低气温降幅将会达到8摄氏度以上，24到26号的夜间最低气温将会降到0摄氏度左右，23号夜间到26号上午有3-4级的偏北风，短时阵风6-7级，请您注意防范。 嗯，真的很冷哈，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世卫组织警告欧洲疫情严峻，欧洲多国严阵以待。 应对奥密克戎毒株，以色列计划为部分人群接种第四针疫苗。 财经资讯，北交所注册制第一股微博液压启动网上申购。 前沿科技，我国将在青海冷湖打造国际一流天文观测基地。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龙庆峡启动冰块采集，冰灯展即将开幕。 国家大剧院迎来昨天的院庆日，两大展览同日开幕。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吕热昨天警告说，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欧洲区域新冠病例将会大幅激增。 克吕热介绍，欧洲区域上周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2.7万例，这一数字比去年同一时期高出了40%。尽管眼下对奥密克戎毒株还有很多未知，但是呢，克吕热说，这一毒株似乎比先前出现的其他的变异株更具传染性。在出现大量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的国家，这个毒株正以前所未有的传染率扩散，感染的病例每 1.5到3天就会增加一倍。 克吕热说，欧洲各国政府应继续加强新冠疫苗接种，采取额外措施遏制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并为即将出现的病例激增情况准备医疗保健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 那么为了遏制病毒的传播呢，葡萄牙当天宣布新的防疫限制措施开始实施，而西班牙、德国、英国也是严阵以待。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昨天宣布，从25号开始，在条件允许情况之下，强制居家办公，关闭夜总会和酒吧。另外，民众进入电影院和剧院、参加体育赛事、婚礼和洗礼等，必须要出示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结果，规定至少持续到明年的1月9号。 西班牙方面，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昨天宣布，计划实施新的防疫措施，会关闭俱乐部、酒吧和舞厅，限制餐馆、文化和休闲设施的上座率，以及参加私人会议的人数等等。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参议院举行的会议上宣布，民众必须在户外强制佩戴口罩。西班牙政府将于今天召开特别会议，来批准恢复这项措施的法令。 新华社今天凌晨消息，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昨天说，他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有轻微症状，正在家中自我隔离。 沙希德说，他已完成包括加强针在内的新冠疫苗接种，他呼吁疫苗公平，并为正在遭受新冠病毒折磨的人和无法得到新冠疫苗的人祈祷。 12月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证实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按照医务部门的要求开始居家隔离。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因为与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也在家中自我隔离。 为遏制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的传播，以色列政府下属的一个应对新冠疫情卫生专家小组昨天建议，为60岁及以上人群和医护人员等群体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对这一建议表示欢迎，并下令有关官员为相关的接种准备起来。 根据新华社报道，这个专家小组建议呢，60岁及以上的群体、医护人员和其他有较高感染风险的群体，在接种完第三针加强针至少4个月之后，就可以接种第四针疫苗。这一建议呢，还有待以色列卫生部的最终批准，结果将会在数日之内发布。一旦获得批准，以色列有望成为世界上首个为部分人群接种第四针疫苗的国家。 目前，以色列医疗机构正在对接种第四针疫苗的可行性要开展研究，相关的试验涉及到约200人。按照医疗中心的说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这种试验，结果仍然有待发表。 再来看看韩国方面。韩国昨天通报，前一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56例，时隔3天再次超过7000例，现有重症1063例，超过19号通报的1025例，也是再创新高。 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当天报告，扩增新冠病床计划，力争到明年的1月份增加大约7000张病床，为单日新增可能破万提前准备。同时呢，韩国防疫部门还计划向收治新冠重症患者的医院调派军医和公众保健医生。 截至21号下午5点，韩国新冠重症监护病床的使用率呢，达到了79.2%，首都圈这一比例高达85.7%。截至当天午夜，首都圈493名新冠患者仍然得在家治疗，排队等待入院。根据报道，韩国政府呢会跟进疫情的形势，考虑更多措施应对单日新增可能会达到1.5万例的情况。 疫情形势恶化迫使政府调整策略，本月再度收紧防疫。收紧后的防疫措施包括从本月18号起到明年1月2号，全国范围下调私人聚会人数上限，餐馆、咖啡厅和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营业性娱乐性场所的营业结束时间提前到晚上9点。 好，国际视线，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咨询机构晨间咨询公司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40%美国民众认为总统拜登及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的表现不及预期。 民调结果显示，大约42%的调查对象认为拜登执政表现不及预期，38%的调查对象认为拜登执政期间表现符合预期，11%的人认为拜登的执政表现超出预期。 资料显示，拜登今年1月20号就职，承诺控制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并促进就业。但是截至目前呢，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变异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近期在美国迅速扩散。 根据央视昨天晚间的报道，当地时间12月2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召开记者会称，已经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水排海计划的审查申请，并且表示，为了配合日本政府和东电提出的2023年春季前后开始排放的目标，相关设备将于同年的4月中旬完工。 东京电力公司本次提交申请的时间比最初计划的9月前后推迟3个月。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审查大约需要6个月，建造用于排放的海底隧道等项目的施工工期大约为10个月。 报道称，东电在开始施工前，除了需要得到日本原子能规划委员会的认可之外，还需要福岛县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大熊町和双叶町的同意。 东电估算结果显示，2023年春季前后呢，存放核污染水的储罐容量会满。对此，东电核污染水处理对策负责人松本纯一曾经表示，核污染水的储存会长期处于非常严峻的状态。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增设储罐时呢，松本说会考虑排放设备的施工进展和天气等因素，谨慎地进行探讨。 最后来关注新华社今天凌晨的消息，马达加斯加港务部门昨天说，截止到当地时间昨晚，马达加斯加东北部海域20号发生的沉船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了83人，有50人获救，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 据报道，沉船事故的搜救和调查工作因事发海域气象原因，在22号下午暂停，会于23号上午继续进行。 那一艘载有130多名乘客的船只20号上午从马达加斯加东北部安塔南贝出发，途中轮机舱进水，随后沉没。马达加斯加港务部门负责人表示，事故船只为货船，没有载客资质，其始发地安塔南贝也不是官方认定的港口。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款专家房源。房源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英镑的情况。 好的，那进入12月以来呢，英镑对美元在大部分时间是围绕着1.3160到1.3350的区间进行震荡。上周四，英国央行意外宣布加息15个 BP， 英镑对美元一度上涨触及1.3374，随后伴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强，英镑重新回落。而昨日市场的风险情绪升温，美元指数出现下跌，英镑对美元再次上涨，盘中一度触及1.3363，全天收于1.3352，远超预期的通胀数据是英国央行本月意外加息的主要原因。目前英国的 CPI 同比来到了5.1%，是近10年以来的最高位水平。展望后市，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和疫情的最新变化或将在短期内影响英镑的走势。虽然英国央行在本月意外加息，不过根据调息市场反映的加息概率来看，在加息前后，市场对于明年英国央行的加息路径的预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本次的意外加息也难以对英镑长期走势形成持续的支撑。而疫情方面，虽然研究称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毒性较弱，但是从目前欧洲乃至全球的疫情报告来看，新病毒的传播速度较快，目前英国的单日新增病例达到了接近9万人的水平，后续需要进一步关注圣诞节假期期间疫情在英国的传播情况，以及英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新一轮限制措施给英国经济基本面的修复带来的潜在影响。短期内英镑仍然可能维持低位弱势盘整的格局。技术面来看，英镑对美元在1.34一线的阻力较强，如果未能形成有效的突破，则可能重新回到1.32到1.3350的区间震荡，短期可以关注下方1.3240的支撑。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日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本周呢，美元对日元是连续经历了两个交易日的上涨，从113.50一线重新回到了114的上方。昨日伴随着市场风险情绪的升温，美元对日元一度走强，最高触及114.37，随后回吐了大部分的涨幅，全天收在了114.10。美日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依然是影响日元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伴随着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1.4%回升到了1.45%，美元对日元也是跟随出现了反弹。此外，日本国内仍然面临着低经济增长和低通胀的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日本央行在上周的议息会议中，对于货币政策依然坚持了比较坚定的鸽派立场，或将不利于日元长期的走势。技术面来看，美元对日元来到了114的上方，重新回到了布林通道中轨到上轨的区间，短期目标看向布林通道上轨114.70一线。下方支撑位113.60。主持人， 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8.79，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5.11，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874，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55.20，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0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房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正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郎平，号称郎平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中国在第一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北交所啊。昨天呢，北交所注册制第一股叫微博液压启动网上申购了。本月十六号呢，微博液压公开发行股票，获得证监会统一注册，继成为北交所上市委审议通过的第一家公司之后，微博液压由此成为了北交所注册制之下第一家获得证监会注册的上市公司。 微博液压呢，专业从事液压动力单元及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仓储物流、高空作业平台以及汽车机械等领域。这家公司的财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微博液压营业收入为1.51亿元，规模净利润为1955.89万元。 发行价方面，微博液压公告显示，确定每股价格为9.68元，在不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之下，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低于847.83万股。如果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那么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975万股。照发行价计算，微博液压预计募集资金为8206.96万元。 这次微博液压公开发行呢，还吸引到了8名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易方达、华夏基金等4家公募基金，还有江海证券、东吴证券等2家券商机构。 北交所开市已经一月有余了，那截至昨天收盘呢，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为82家，其中有11家是北交所开市当天集体上市，71家由原精选层评议而来。这些股票上市呢，都是证监会核准的，而非证监会注册。 从11只新股呢表现来看呢，首日平均涨幅为170.4%，打新赚钱效应是很显著的。股民需要注意啊，北交所打新与沪深 A 股呢有一定的不同。北交所的新股申购单位是100股，申购数量为100股或者它的整数倍。北交所网上打新，资金越多，中签越多。曾经还看到很多网友说，我真是很担心我能打新成功啊！打新成功就是需要 买不下来是吗？ 对，这得需要很大一笔钱，说最少最少可能得28-9万，将近30万。但是不打新的又害怕自己赚不到，就是新开市的那几笔。 你看看，等打出 都让您占了，哪有那么好的事儿？真是。 再来看啊，昨天的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简报，经济再平衡从复苏到高质量增长显示，预计今年中国实际 GDP 的增长率将达到8%，2022年的增速将放缓到5.1%。世界银行表示，从中期来看，中国实现高质量增长需要在多个方面促进经济再平衡。 经济增长放缓反映了基数效应减弱、出口对增长的拉动下降，以及政府呢会继续推动去杠杆等因素的影响。世界银行表示，尽管2022年全年的增长率会放缓，但是考虑到政府在今年迅速的收紧财政政策之后，未来会采取更具支持性的财政立场，明年增长势头呢还有望回升。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瑞泽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3个突出挑战分别是：第一，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投资和工业主导转向更多依靠消费和服务业；第二，从以政府领导和监管为重心转向让市场和私营部门发挥更大作用；第三，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 报告认为，为了促进国内消费，可以通过财政改革建立更具累进性的税收制度，同时增加社会安全和教育卫生支出，扩大碳定价的使用范围，推动电力部门改革，开发更广泛的绿色融资工具。这些呢，将会有助于中国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鼓励绿色创新，从而改善中长期的增长前景。 我们再来关注央行的一则辟谣啊。12月8号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陈耀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呢，这一消息二次发酵，网络流传着陈耀明投案原因是疑似因为印私钞同号钞2000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辟谣说，这一条是谣言，性质恶劣。人民币印制发行有严格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标准，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央行对造谣传谣行为严厉谴责，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介绍一下他说的这个什么疑似因私印同号钞啥意思啊？ 同号钞， 先说这个同号钞是怎么回事。专业人士这样解释，人民币每张这个纸币啊，都拥有专属的官字号码，没有两张钞票拥有同样的官字号码。文中的同号钞说的就是同一面额纸币拥有着一致的官字号码，但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官字号码嘛，相当于人民币的自己的身份证，它具有唯一性，由字母和数字联合组成，那位于钞票正面的左下角。2015年版的第五套人民币100元这个纸钞啊，在这个钞票的正面右侧还增加了一个竖号码。 收藏市场上呢存在所谓的同号钞的身影，但是严格来说，它不是指官字号码全部相同，它就是部分相同啊。比如有收藏爱好者曾经晒出过1块的、5块的，还有10块、20、50、100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同号钞，官字号码当中数字相同，但是官的那个字母是完全不同的。 对， 因为收集配齐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呢，他们这些同号钞被认为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这个同号钞咱们是打着 是真的，那个就是 数字一样， 数字一样， 字母不一样。 嗯， 专业人士也说了，这个钱币印制的数量有特殊而严格的管控，而且是系统化的管控。无论多么高级的干部想要私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迄今为止呢，所有涉贪涉腐以及涉刑案件的领导干部当中，从未出现过这个印私钞票的。不仅是中国，包括世界各个国家都没有开动国家机器给个人印钞的。 是， 这也从侧面说明啊，就是印制钞票比贪污受贿洗钱是难上加难加难加难。 是不是感觉什么谣言都有可能编出来， 有 还有人信？ 对， 好吧，来关注好 事。 今年12月15号，北京地铁公司试营业第一批便利店，年底之前呢会陆续完成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昨天呢，本台记者探访相关地铁的便利店，今后啊，北京地铁会继续丰富便民的服务种类，打造轨道上的都市生活，助力城市微中心的建设。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地铁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 C 口附近，一家橙色装饰基调的京青智能便利店映入眼帘。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店前有一名员工进行提示和引导，乘客经扫码测温后，面向门口的闸机屏幕进行支付宝刷脸认证。 请面向屏幕。 这是北京地铁第一家智能无人便利店，从今年9月29号起开业运营。大约10多平方米的店面内，为乘客提供了各种轻食、饮品和休闲零食，还有雨伞、水杯等日常用品及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创产品。消费者选好商品到支付环节时，直接靠近出口的机器，小程序就会自动结算。他们说，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上去了，说买点水吧，一看欢乐谷它周边好像都特别空的，没有什么便利店啊，后来又回来这地铁的便利店，第一次体验，直接的一扫支付宝这样进去， 生活会有改善。早上起来着急上班，咱买个早点，我晚上下班的时候发现它便利店的像三明治啊、汉堡这些它还有打折，明天早上当早点也不过期。 在地铁6号线青年路站站厅层西南角，一座约50平方米的便利店试点营业，售卖区的冷藏柜里摆满各类中西式方便食品。正在加热三明治的乘客单女士说， 看产品还挺新颖的，还有热的，挺适合女性的。他们有叮嘱我说东西是不能在车厢内食用的，也有贴了一个小的标签。 12月15号起，北京地铁公司试营业第一批便利店，今年年底前 将陆续完成130处便利店、书屋和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除京青智能便利店外，一清控股还在北京地铁开设了20家便利店。京青便利项目负责人牛新直介绍， 给大家提供的是即时性的，大家拿起来就能走，出了地铁站就可以吃的东西。另外还有咱们北京自己特色的自有品牌，像北冰洋的汽水饮料，还有我们百年屹立的面包啊、糕点和熟食。地铁站里上下班的客流高峰是相当多的，咱们消费的群体啊，还是以稍微年轻的一些人群为主，18到45岁的吧，至少占到了60%以上。 今后北京地铁还将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等先进技术继续丰富便民服务种类，打造轨道上的都市生活，助力城市微中心建设。北京地铁公司增值服务管理部副部长齐燕表示， 如果大家对于便利店的购物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和店员进行反映和沟通，也欢迎广大市民拨打北京地铁服务热线96165，我们会不断的提升服务品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昨天，世界首条35千伏公里级的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在上海正式投入运行，这标志着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解决了窄通道大容量输电难题。 这个示范工程呢，位于徐汇区长春变电站和曹溪变电站两座2200千伏变电站之间，线路全长1.2公里，设计的电流2200安贝，是国家电网在国内首次建设的超导输电项目，也是目前世界上输送的容量最大、长度最长、全商业化运行的35千伏高温超导电缆。 是，这一示范工程呢，以实现超导电缆工程化应用为目标，开展了超导电缆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并且通过一系列试验，获取了超导电缆电气性能、机械性能、超导特性等方面的大量数据，多项成果取得了世界首创，形成了超导电缆生产、测试、设计和施工系列化标准，为超导电缆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超导产业呢，是上海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之一。近15年来，上海持续支持高温超导研发和产业化，科技产业部门接力推进，成为国内超导电缆产业链最齐全的城市。上海将会持续开展后续研究，推动超导电缆实现从样品变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加快超导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积极拓展超导应用，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导产业基地。 再来关注，昨天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青海省科技厅、青海省海西州人民政府在北京签署共建青海冷湖天文基地合作协议，各方将会在青海冷湖地区共同打造国际一流的天文观测基地。 由于世界级的天文观测台址呢都处于西半球，一个重大天文事件如果发生在西半球的白天呢，我们将会错过重大科学发现的机遇。对此，天文学家一直就很担心。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啊，因为经过3年的监测，我国天文学家在东半球的青海冷湖塞什腾山找到了一个世界级的天文观测台址，这里的光学观测条件可以比肩国际一流的大型天文台。 中科院院士常进说了，经过3年的监测呢，冷湖台址与其他的世界级天文基地相比，所具备的优势是综合的。一是它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运输等保障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台址填补了东半球没有国际优质天文台的空白。 这些优势呢，对于开展天体物理前沿领域的原创性探索极其重要。在我国，光学天文设备发展相对滞后，原因呢，就是因为缺少可以支撑大型设施的台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有27个光学望远镜正在建设当中，到2022年底会有32个望远镜建成运行，到时候它将会成为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特别好看， 是吧？ 而且特别便宜，所以到潘家园淘货真的挺好的、 嗯、 啊。昨天呢，记者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了解到啊，潘家园的旧货市场将会启动29周年的系列活动，庆典活动第四届潘淘会。潘就是潘家园的潘，淘就淘宝那个淘，会、 嗯、 啊也是草字头加一个荟萃，这个、 嗯、萝卜开会那个不是、啊、群英荟萃， 群英荟萃的会，跟游客们见面，到时候呢会有多场文玩呐、啊、文创啊这样的主题活动，系列活动还包括云逛、会购、去玩、抢拍等等板块，活动会一直持续到2022年1月3号。 作为活动主阵地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呢，将会甄选100家优质商户开展热门品类优惠抢购活动，潘家园直播基地呢也将会邀请200多家商户点亮线上的蟠桃会话题活动和大话文玩的活动，同时呢潘家园礼物店也将会开启潘家园礼物暖冬献礼趣味活动。12月26号，潘家园旧货市场将会举办古籍文献拍卖会，包括近1000件拍品。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进入文娱资讯，我们先来浏览一下2022年的主旋律影视剧。2021年啊，主旋律影视剧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对， 这一创作态势呢，会延续到即将到来的2022年。无论是题材上还是数量上，都会持续为观众带来惊喜。其中呢，陈凯歌导演的作品就有3部，张艺谋导演的有2部。《坚如磐石》是张艺谋首次执导扫黑除恶题材，吴京呢会在5部作品当中出镜。 在题材分布上，2022年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当中，军事题材最多，几乎占据了1/2。那么其中呢，这个军事题材的又以表现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作品居多，比如说《长津湖之水门桥》《决战上甘岭》《狙击手》等。另外还有呢，以二战为历史背景的《东极岛》和《无名》。除了军事战争题材之外，还有2部抗疫题材作品，《战役英雄》《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2部体育题材作品，《中国乒乓》《我心飞扬》和3部反腐与扫黑除恶题材作品。 电视剧方面，2022年的主旋律作品呢，一共有17部，涉案题材有8部，体育题材有2部。导演徐纪周会有2部作品，是《特战荣耀》和《狂飙》，将会在2022年跟观众见面。演员于和伟、王景春、万茜分别有2部作品，明年待播。 另外呢，观众比较期待作品还有郑晓龙执导、赵冬玲编剧的《幸福到万家》。这部电视剧呢，是两个人继2014年电视剧《红高粱》之后的再度合作。而编剧赵冬玲的创作呢，将在2022年又迎来一个井喷啊！除了《幸福到万家》，还参与了《警察荣誉》与《父辈的旗帜》这2部作品的编剧工作。素有电视剧口碑保障的导演孔笙，2022年也有一部涉及改革题材的电视剧，叫做《县委大院》，将要播出，同样也值得期待。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部有年味儿的国风合家欢动画电影，叫《小虎墩大英雄》。这部电影会在2022年的大年初一上映。 《小虎墩大英雄》呢，讲述了小虎墩追逐心中镖师梦想的冒险故事。预告片当中呢，能看到这小虎墩啊，初次接到了押镖的任务，风风火火就出发了。这一路上稀奇古怪的遭遇，制造出了不少的笑料。而那些艰难险阻也丝毫没有动摇忠义护镖的信念，因为他盼望着完成任务之后，父母能够归来，跟自己过一个团圆年。 嗯，咱得保证镖镖必达。 嗯 啊，据悉，2018年12月份，虎头虎脑的小虎墩形象在短视频平台上登场。但在虎年即将到来之际，故事里的小虎墩呢，迎来了自己的首个本命年。他的精彩故事第一次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 昨天85岁高龄的艺术家韩美林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举办了那天为书艺术展，把他从古代金石陶器石鼓上提炼出的古文字进行再创作，并与现代器物结合，展览展出艺术家创作的作品1500多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今天晚上这场小型室内音乐会 展览位于故宫博物院午门正厅和西燕翅楼，在包括水墨、陶瓷、紫砂、印染、木雕、铁艺在内的各类器物中，都能见到韩美林提炼出的天书字体。韩美林告诉记者，他多年来从散落多地的甲骨、石刻、岩画、古陶、青铜、陶器等历代文物上搜寻记录了数万个古文字符号。 我的任务就是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再到下里巴人，做了一些接地气的衣食住行、穿的、戴的、铺的、盖的，都给它设计到零距离的，这样子它适合现代人的审美。

在这个小山村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创立了一个新世界，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从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到建设，从农村到城市的伟大转折，也培育和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两个敢于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特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两个一切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基石。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两个善于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涵。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两个务必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内容。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时强调，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进入新时代，我们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要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抢抓机遇进行重要领域改革，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以为民务实的精神，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发扬顽强学习的精神，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确保党的先进性和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答卷。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王广发是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1996年，王广发推动法政集团与武警北京总队四支队建立共建关系。25年间呢，王广发以拥军为使命，充分地利用集团教育、医疗、科技的优势，用实际行动支持武警部队的建设发展。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康立波对王广发的采访。今天为您播出上集《拥军模范》。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拥军工作的开始，签字仪式是1996年9月22日。那么谈到这个工作，我觉得呢，很有重大意义、历史意义，或者说政治意义。毛泽东时代70年前在延安 那个时候就提出了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弘扬到今天甚至到未来。这是党在每次战争过程中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 说话的这位叫王广发，是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北京王府学校的校长。法政集团成立于1993年，是北京第一批民营企业之一。在公司成立三年之际，也就是1996年，王广发带领法政集团与武警北京总队四支队正式建立共建关系，开启了他和集团双赢工作的生涯。 志愿国防建设是企业发展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和责任。我记得在战争年代，常祥玉同志买了一个飞机去支援了前线。所以说我们总觉得企业发展之后如有需要，把它买成战斗的武器支援前线，这都是应该的。 随着双赢工作的深入推进，王广发和法政集团的双赢工作内容也日益丰富完善。他利用旗下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为部队官兵及家属提供坚实的保障。 我们给我们的战士进行体检，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医院，对战士的体检也要纳入到共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上来。身体健康不生病，有了病能治病还能治好病，我觉得这也是保证他们执行执勤任务重要的一个保障。还有一个呢，好的事情啊，那就是要求他们的父母直系亲属在当地或者检查出来身体不好到我们的医院，到这里医保以外的或者说自费的重大疾病的，我们呢也担当起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军营战士的一个承诺，让他们安心一心一意为军队建设向前行，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从1999年至今，王广发连续22年在北京武警总队四支队设立英雄奖励基金，每年拿出10万元用于褒奖在极难险重面前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优秀在役军人。在王广发看来，双赢工作不能仅停留在物质支持上，也应该在精神上有所突破。 双赢共建工作不光是我们物资上的支持，而且我到部队经常给他们去做国际、国家、经济双边多边的形势的报告，这对我们的战士来讲，提高他们了解地方改革开放的成果，了解国家教育在培养人的标准上战略的一种意识，同时也对他们贴近百姓，走进校园，在我们这里学习，图书馆开放，体育馆开放，足球场开放，所有的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继续在校园里头学习，说明一直应该说坚持到现在，对他们的服务，对他们的支持，我觉得我们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到后来呢，文化进军营又给他们投资了好几百万，又给他们建设了塑雕，让英雄人物的塑雕出现在军营，时刻激励着他们学英雄当英雄做战斗英雄。 在大力支持部队发展的基础上，多年间王广发还积极探索推进军民军地融合，利用集团旗下的王府学校根据部队需要为官兵开设课堂，同时邀请部队官兵走进学校为同学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考虑到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从这样的一个政治站位潜移默化军人的形象影响我们的学生，所以说光说解放军叔叔好武警叔叔好到底好在哪里，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体验军人的风采，武警官兵的风采，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这样的一个光辉形象，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影响极大。武警官兵走进校园，武警官兵和学生打成一片，去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 从小就学会了爱我们的军人， 对， 敬仰我们的军人，影响着孩子未来对国防强大的一种希望。 多年间，王广发发挥集团优势，利用自身所长，带领集团开展收营工作，全力支持武警北京总队、四支队各项事业发展。2019年，王广发代表集团与武警北京总队、四支队正式签署军民共建基金合作协议，每年提供100万元支持部队的各项建设。他说，虽然自己是一名企业家，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就应当义不容辞。 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国防建设，国家的主权就要受到颠覆。作为企业，支持国防建设，积极融入双拥共建工作，担当起双拥共建工作的使命和责任以及意识，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政治任务。没想过这钱花的冤枉，没想过这些事情，都说这钱花的不合适，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在拥军工作领域成绩卓著，2012年法政集团被授予爱国拥军模范单位荣誉，王广发个人也在2016年被授予爱国拥军模范荣誉称号。 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们集团、对本人来讲，都是激励我们企业发展、责任担当的一种政治责任、政治意识。就是荣誉面前呢，更加坚定责任的重要性，更加坚定为社会多做贡献。对我们来说，荣誉越高，动力越大，责任越强。说这一点深有体会。 在带领集团积极开展收营工作的同时，王广发还致力于精准扶贫，通过捐建卫星课堂等，助力革命老区和偏远山区教育事业发展。明天的故事，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王广发这方面的先进事迹。 转眼间半世纪奔波，双脚走遍了山河，经历过血脉连接每一个我，我的中国梦永远在我心中。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挂在那蓝天， 像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 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